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8集，灭口三。叶梅一顿，一下子停住脚步。叶红光的眼神十分清澈，又很是纯质，可是这会儿却似乎很犀利似的。他说： 大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说谎？为什么要骗我呢？ 我没有骗你。 叶梅定了定神，笑道： 我说的是真的，不然等父亲回来了，你再去问问他，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 叶红光却没有听到叶梅的话似的，继续开口道： 是因为你怀里的这个匣子吗？是因为你想要偷这个匣子里的东西吗？这个匣子是我父亲的吧？虽然不知道是什么，不过你既然在这个混乱的时候来偷东西，想来这东西对我父亲来说很重要，本身也很珍贵。 叶梅愣住了，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瘸子少爷，却到底是继承了叶茂才的一些东西，虽然不晓人事，但无疑是十分聪明的。叶梅渐渐地握紧掌心， 把这个匣子放下，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 三弟， 叶梅试图哄他， 这个匣子是父亲让我拿的，真的不是我偷的。 既然不是你偷的，又是父亲让你拿的，那也不急于一时，等父亲回来后你再亲自拿给他吧。 叶红光一点也不肯退让。叶梅眼见着和金星明约定的时间越来越接近了，心中一急，说道： 说是我不呢？ 为什么不？ 叶红光皱眉道： 难道这真的是你偷的？ 叶梅的心中有些恼火，叶红光的想法和常人不太一样，他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去威逼利诱眼前的这个少年。说他聪明，他却笨得以为自己会将到手的东西拱手让人；说他蠢，却又一眼看出了这匣子的独到之处，还在这样关键的时候拦住了他。见叶梅迟迟不动，叶红光的好脾气也渐渐地收了起来，他正色道： 若是大姐姐执意不肯，我便只有叫母亲过来，让母亲阻止你了。 叶夫人。叶夫人虽然在永乐帝的眼中不值一提，只是个有些聪明的妇人，可是在这丞相府里却是所有下人的头头，所有的下人都要听叶夫人的指挥。而且虽然叶夫人认她是女儿，可是更站在叶茂才那边，若是被叶夫人知道，这匣子只怕也保不住。 不行。 叶梅脱口而出。 那就放下匣子。 三弟，你听我说。 来人。 叶红光突然高声喝起来，吓得叶梅立刻一把捂住他的嘴。叶红光开始挣扎，可是他本就不能行走，又孱弱的使不上力气，竟是完完全全的受制于叶梅。叶梅一边捂住他的嘴，目光却是落在手边不远处纸篓里那把闪着荧光的大剪刀来。他目光一闪，心中倏尔有了计较，不再犹豫，一把抓起剪刀，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就恶狠狠地往叶红光的当胸捅去。叶红光一边被他按着口鼻，冷不防又被叶梅这么捅了一剪刀，胡乱蹬了几下腿，眼睛瞪得死死地盯着叶梅，仿佛没有想到世上竟然会有这般恶毒的女子，却再也没有力气大喊大叫了，只是费力地从喉咙里想发出啊的声音。叶梅冷眼瞧了他一眼，冷冷道： 哼，本来不想置你于死地的，奈何你话太多了。 说罢转身便走了。叶红光仰倒在地上，轮椅倾翻，整个人趴在地上，渐渐的血将地上打湿一片。他费力地想往门口爬去叫人，可这叫人又谈何容易呢？ 那近在咫尺的门此刻却像是望不到尽头的路一般，敞的令人绝望。铁衣几个刚到叶府里，却是没有看到叶梅的下落，还以为短短的时间里叶梅就逃走了。待查到书房的时候，却是吓了一跳，叶红光倒在血泊之中，奄奄一息，不知道是死是活。从阳问道， 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办啊？ 莫晴从另一个屋子出来说， 叶梅姐弟打算逃出府了，铁衣大哥轻功好，由你来跟。 铁衣称是，从窗户一跃而出，消失在夜色中。莫晴的目光落在地上的叶红光身上时，也是吓了一跳，说道， 怎么回事？ 这个不知道啊。 从阳挠了挠头，蹲在叶红光身边探了他的鼻息，说， 还有一口气，不过也不知道能不能救活。 看样子是被人算计了，赶紧出动静，引人过来。 得了吧。 从阳拍了拍手， 这府里的下人们现在都自顾不暇了，哪里还有时间来管这位少爷。落毛凤凰不如鸡，听过没有啊？而且这府里的夫人也不怎么喜欢他，看他这副样子，拍手称快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为他请大夫啊？ 那就带回去。 莫琴走到叶红光身边，将他一把抱起，叶红光身子孱弱，抱起来毫不费力。莫琴说道， 夫人对这小子另眼相看，如果我们见死不救反倒不好，想来夫人在场也会做出如此选择。先带他回去找高公子，救不救得活看他的命吧。 从阳耸了耸肩， 听你的咯。 却听见那少年突然睁开眼睛，费力地挤出几个字， 没偷偷偷偷东西跑 啊？他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从阳疑惑，叶红光却又是头一歪，再叫也不行了。 不懂，赶紧走，等下人来了。 莫晴说道，二人不敢耽误，不在此地久留，飞快地离开了。沈妙正坐在屋中等着消息，永乐帝的动作来得如此之快，连带着许多事情都要提前。计划是一回事，看着计划能不能成功又是一回事。不过铁衣几个去了这么久，让他的心也沉了下来，想着莫非是叶梅已经逃走了。正想着，却见惊蛰高兴道， 回来了回来了，他们回来了。 沈妙站起身来，只听得门外谷雨惊讶地在喊着什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快请高大夫过来。 然后这是莫晴的声音，紧接着门被推开了，莫晴和从阳二人走了进来。莫晴怀中还抱着个什么人，到了屋里将那人放在榻上。沈妙定睛一看，却是呆住，失声道，叶红光。 属下前去的时候发现他在书房里躺着，似乎被人刺杀了，刺杀之人应是府里之人，叶梅姐弟正打算逃跑，铁衣已经跟在他们后面一路留下信号，属下马上还会赶过去，已经命人去请高公子了。 莫晴解释道，叶府里谁和一个孩子有深仇大恨？沈妙见叶红光那张和富明九分相似的脸如今变成了这般，心中很是难过，又有些愤怒地说道，对一个孩子尚且下此毒手， 或许是叶梅干的。 此话何解？ 这孩子中途醒过一次，说了几个字，没偷东西跑。属下猜测，他或许想说的是叶梅偷了东西逃跑了，或许偷东西的时候被叶红光撞见，才会杀人灭口。 不过偷的究竟是什么？金银珠宝？为了这些东西对个小孩子下手，这女人可真够狠的。 不对。沈妙突然道。两人一愣，不约而同地问道， 啊，什么不对啊？ 不对，这事情不对。沈妙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来不及考虑，他立刻道，从阳，你现在立刻马上跟着铁衣留下的信号找过去，看见了李梅，若是要离开陇叶，无论是走旱路还是水路，不要拦他， 但是要拖延他们的时间，让他们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 啊，不拦他们吗？ 从阳一怔。对，不拦。沈妙说着，又复看了一眼榻上的叶红光，将惊蛰谷雨唤进来，让高阳过来后立刻配合他。最后他对莫晴说道，莫晴，跟我到书房来一趟。众人虽莫名其妙，但见他神色凝重，却不敢反驳，自是跟着他做了。沈妙眸光冷冽如刀，梅夫人偷东西跑，偷什么东西，往哪里跑？沈妙差不多清楚了他的打算，所以特意来送他一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